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咧 ，Jeffy 啦吓，就十九世纪末嘅时期，意大利个科学家咧吓，就发现咗火星表面好似有啲直线噶吓，咁啊就当然佢又叫 channel 啦，个意大利文 canali。但譯做英文就變 成 canal， 很多人即刻理解就是運河，運河就是人工的，所以他就說這個可能火星上面就有一個高度發展的文明，但是他們在作一個垂死的掙扎、 哦 啊、因為天氣變乾了、他種不到東西，於是他們將這個南北兩極的冰融出來的水就透過這些運河就運去、所謂這個低緯度的地方種植這樣、受到這個看法去啟發的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美國，即你現在都可以說當是天文學家，但其實他不是天文學家出身，他本身呢根本就是一個生意人，就有錢的，但是他就完全迷上了這個課題，他就真的就走去學天文學、都學得挺好的、特別就集中去研究火星。火星後來他更厲害到就在亞利桑那州，就是一處高山上面，是一個叫做旗杆鎮，叫 Flagstaff， 其實 Flagstaff 這個名字，即如果有人去過美國亞利桑那州可能都會經過一個鎮，現在很出名的就是因為特別是挪威爾，即在這裡就起了一個私人的天文台、不過這個天文台好像現在應該都是屬亞利桑那大學的，但當時呢他自己斥資起了一個天文台，是設備非常完善的，還有一個呢哇勁了，我聽見我都流曬口水，就是一個24寸口径的折射望遠鏡，哇勁。他呢因為那裡的氣候是很乾燥的、大氣的透明度很高的，他就呢就哇日日夜夜，即基本上是夜晚說得緊，夜晚晚呢就來去看火星，即當然他看得到，即 不是說晚晚火星在天的，因為要看我們的相對位置的嘛、好了，但總之一有火星出現在夜空他就去觀察， 即其實他是專看火星的， 他後來不做事了，生意都不做生意都不做，就變成是一個好像是專業的天文學家樣、還發表論文樣樣好了，當然還是手繪的，那時候他就畫了很多很多這些手繪本呢、就是說論證上面即越畫就越神化，即說到呢哇踩下去直情就是人造的，還不是人造的樣子，但是很多人呢就嘗試重複、他這個這樣的即觀察，但我想就爭議很大了，有部分呢就約莫重複到一些、但有些呢他說變到是那些直線全部都不存在的、原來 他自己虛構出來的、當時就出現了一個，都是事後隔了幾十年都很多人去研究這個、就是人的心理學的問題、是一個潛意識的問題、亦都曾經有人真的做過實驗，就說在一個這麼小的面積的範圍裡面、即是你去望遠鏡就算放到最大的木星上面都很小，但上面如果你真的有一些特徵的話，你究竟將它看成是斷開曬嘅一啲即係暗斑咧，亦或係將佢連成一條線咧，原來真係有一個我哋叫做 auto suggestion， 其實係自我催眠，即係其實係自我去一種氹自己啊。因為原來你想相信嘅時期咧，你真係會睇到覺得佢係已經連成一條線 嘅， 但係你唔信佢，你係好存疑嘅時期咧，邊有線啫？ 我都記得好像有一些書咧，就是一啲視覺嘅實驗咁樣，係 啦， 係咧，佢真係明明好明顯係冇，原來冇線個，佢係唔同少少顏色咁樣啦。之後你睇落去，你真係會覺得，你真係會覺得佢係有條線喺度嘅， 冇， 係純粹心理因素 啫。冇錯啦，呢個就心理因素啦，係嘛？咁所以有時即係呢啲係即係冇意嘅指鹿為馬啊，有時係嘛？咁於是後嚟咧，自從呢個攝影術普及啦，但係因為攝影術普及咧。影普通生活相就話啫，其實影天文相都唔容易噶嘛，係嘛？咁住啲人咧就再將個完善，再將佢係呢個、改變咧嚟去配合可以影到嗰個望遠鏡嗰個影像。咁於是有天文攝影。咁有天文攝影之後咧，就理論上冇得拗啦，係嘛？即係以前就目視手繪啫，咁啊影影來影去，真係就出唔翻呢個挪威爾。嗰陣時嗰啲靚到不得了嘅，哇！直情像真嘅一樣，好似嚇啲網絡啊，啲運河網絡咁樣。咁所以挪威爾咧，即係臨死嗰陣時咧，其實當然佢係堅信佢自己嗰套嘅啊。咁但係咧，即係佢係有啲失落嘅啊，因為即係最後都唔係話所有人都信佢。咁而家佢死嗰年咧，應該係1916，啱啱就世界大戰。 啊，即系100年前啦，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啦。咁所以咧，即系佢就觉得哇，世界都好似，唉，你唔好讲火星啦，我哋自己都人类都不保啦，咁样样吓。咁佢就屈不以终，咁佢就 Percival Lowell。咁呢个 Lowell 咧就 L O W E L L 咧。咁但系就后来好多即系天文学家咧都系尊敬呢个 Lowell 噶。咁而事实上咧，即系而家咧，即系火星上面有个环形山咧，都以佢命名嘅吓，挪威尔环形山咁样样，系嘛？ 咁佢其实除咗呢个咁样嘅即系传说之外咧，佢有冇咩其他天文嘅贡献噶？ 佢就真係冇乜喎， 即係純粹就係提出咗一個有機會有運行咁嘅理論。 唔係，咁我諗喺佢嘅對火星嘅記錄入面咧，其實都係有科學價值嘅。 哦， 雖然有部分嘅嘢咧，可能係佢屬於虛構，但有部分咧其實都係啱嘅， 更加多啲資料。 所以其實係一啲更加多嘅資料，咁佢對火星嘅研究咧係有一定嘅科學嘅價值。 嗯， 好啦，咁但係嗱咁啊有趣啦。正正由於呢方面咧，即係科學界都有咁多爭議啦，嚇，亦都有哇咁即係所謂豐富多姿咁樣嘅臆想啊，就令到文學界咧嚇，當然就會受個影響。咁當然呢個唔係主流文學啦嚇，主流文學睇唔起嘅就係咩？就是、科幻小説啦。咁科幻小説大家知道咧，其實佢嘅鼻祖咧就是、法國嘅余勒凡爾勒啦嚇，寫《海底兩萬里》啊，《地心探險記》嗰個啦。咁但係咧，佢喺法國後嚟咧就橫越英倫海峽咧，個火炬咧就去咗英國，而英國咧就19世紀末就出咗一個科幻大師級嘅人馬，就係、是、寫咩啊？《時間機器》《隱形人》嗰、那個啦，就係、是、H.G. Wells 就威爾斯啦。咁威爾斯咧。佢咧就寫咗本書，嚇，亦都係耳熟能詳噶啦，嚇，即係大家知啦，就叫《火星人侵略地球》。 嗯， 啊，不過個書名大家未必熟啦，叫做《War of the Worlds》，啊，就叫做即係傳到嚟中國咧，就是、一個譯法咧，就叫做宇宙戰爭嘅。咁啊，不過我就覺得好誇張。佢呢個叫 Worlds 咧，其實就唔係解宇宙，唔係我哋一般嘅宇宙。個 Worlds 即係話嗱，地球係一個 World， 火星又一個 World。即係兩個世界嘅戰爭咁解啫 ，The War of the Worlds。咁但係咧，即係中文譯做宇宙戰爭。咁但係另外一個更加通俗嘅譯法咧，就叫做大戰火星人。咁但係呢一個咧就係1897年發表嘅，啊，即係真係19世紀末啦。咁就非常之脍炙人口啦，即係好受歡迎呢本小説，亦都第一次啦，係講即係令人咧講到就話，哇有外星人嘅太空船降落地球啊，好似飛碟咁樣啊，落到嚟咧就即係。即係好，即係佢開頭好長咧，你係睇唔到啲外星人嘅，因為佢直情就匿喺咗一架太空船入面咧，就只係靠咩咧？就靠嗱嗰陣時未有激光嘅，嚇唔好忘記又未有雷射嘅，因為雷射20世紀60年代先發明嘅，而家係1897年嘅。咁但係咧，佢就用嗰啲叫做 death ray 啊，即係死光啦，我哋叫做死光，就係、是、後嚟即係我哋就人類發明嘅激光啦。但係呢個小説家又幾好嘢咧？嚇、啊，即係嗰陣時係未有呢種咁嘅武器噶嘛，就係、是、叫死光，哇！周圍射啲死光咧，人類嗰啲咁樣嘅武器咧，就完全咧就冇得揮，嚇、啊，即係唔夠佢打，咁所以節敗退，到最後咧，以為人類咧死緊噶啦，咁後嚟咧就即係臨到尾咧，嗰啲外星人出嚟啦、 啊， 外星人出嚟咧。就亦都好嘢 ，H. Wells 咧，反而後嚟好多荷里活嘅電影咧，即係完全冇想像力啦。當然又唔係淨係嘅，因為佢節省成本啊嘛，係嘛？因為嗰陣時啲電腦特技又唔勁啦。但係1897年嘅時期 ，H. Wells 已經講咧，嗰啲火星人其實同人係完全唔同嘅，反而似乜嘢咧？就係似巨型嘅八爪魚。啊，章魚咁樣 加啲， 係啦，咁但係即係喺當時嚟講，真係好先進啊！嗰、那個即係想像力啊，係嘛？就好似巨型嘅八爪魚嘅火星人，就係、是、利用呢啲咁樣嘅 death ray 呢啲嘅死光咧，就將人類打到咧就嚇全部潰不成軍。咁啊，最尾嘅時期咧，諗住咧人類死緊啦。因為一定是滅絕，因為最少被他統治，世界被他佔領樣。當然他的大前提很有趣，他就是用回挪威爾那個假設，就是說為什麼他要來侵我們、 哦、就是因為他們、火星已經抽沒水很乾旱， 那個氣候越來越惡劣、根本不能夠生存、所以他是被迫來霸 佔我們要 籤居地球，哇，即水源充足溫暖宜人的地球咯、開頭想著呢我哋死緊㗎啦，咁點知突然間好神秘地，所有呢啲咁樣嘅巨型章魚咧，就全部就死曬。咁當然最先你唔知嘅，就淨係哇，點解嗰啲咁嘅太空船全部都冇曬動靜，係嘛？唔發動攻擊啊？點啊？於是我哋發炮，佢又唔抵擋咁樣，俾我哋打翻贏啊！咁收尾咧，嗱呢、這個即係 HGY 真係好嘢，我覺得1897年啊，原來個最後咧，佢話打贏外星人嘅， 並不是人類那些高科技文明的，真的不是，我們根本就是渣的文明，就是我們那些科技渣。原來呢是地球上面最卑微的，最卑微的什麼呢？就是我們的細菌。但當時呢他不知道那些不是細菌，其實是病毒，但因為 H.G. Wells 那時候寫這本書呢，即是 未發現病毒這件事嘛，但他就說傷風菌。我們現在知道呢，傷風其實是一個病毒， virus 就不是一個 bacteria， 啦，即是 common cold。 但是呢，即不要理他，細菌病毒沒緊要，但是 H.G. Wells 他最後那個橋段或者那個假設呢，他那個就是說原來最後打敗的呢就是這地球上面最毫不起眼，我們認為最卑微的傷風菌。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我們在地球上面來說，我們是億萬年的進化， 有抵抗抗體， 沒錯啦，我們有免疫力，有抗體嘛，是吧？但是這些這樣的火星人呢， 他就沒了， 沒錯啦，因為他就不在這裡演化來的嘛，在火星上面嘛，原來他對這些，即我們認為最多是，即我們認為到，即傷風咳，傷風打個黑黐的這些細菌呢，對他來說就是致命的。 哇， 所以呢他們一個不小心就中招，中招之後蔓延，蔓延死曬，哦，於是咧我哋得救。 哇，幾好嘢喎！ 哇，幾好嘢啊！你諗下，1897年啊，咁當然咧，係佢後嚟就被拍過電影、電視咧都好多次噶啦。咁但係電影嚟講咧，最主要有兩部咧，一部咧，其實我兩部我中意早啲嗰部嘅嚇，不過你啊梗係接受唔到噶啦，因為係1953年，我都未出世啊，咁啲節奏梗係慢嘅，但係佢係終於完住，我覺得係拍得 OK 嘅。反而咧新嗰套就2005年啊，就即係未夠十年啦，就係咩咧？史蒂芬史畢普監製，就係由呢個 Tom Cruise 拍嘅啊。就是叫《強戰世界》The War of the Worlds， 但嗰套咧我反而就唔中意啦嚇。但係咧最即係有意思嘅咧，反而就唔係呢兩套電影，反而就係1938年，即係更早啊，早過1953。1938年嘅時期咧，當其時美國有一個鬼才，佢啊最先喺播音界，但係喺電影界係一個鬼才咧，叫奧信威爾斯 （Orson Welles）。啊，一個大肥佬胡鬚佬嚟嘅，但係佢真係夠膽啦！今時今日冇人夠膽做呢樣嘢嘅。如果係啊，一種已經俾人炒魷啦，哇，俾人狂吠啊！但係當時1938年咧，佢夠膽啊，喺美國啊，佢就喺個電台嗰度咧，佢本來有一個咧，即係類似時事嘅節目咁樣，係60分鐘咁上下嘅。但係佢竟然咧，佢一開頭講嘅時期咧，報導一下一啲日常嘅新聞咧，講下講下就誒、哎，突然間我哋收到最新嘅消息，就唔知邊個即係美國邊度咧，突然間有啲不明嘅呢啲咁嘅飛碟啊，呢啲咁嘅太空船降落。唔知边人嚟嘅，哎呀弊啦！哇，突然间咧，佢哋咧就发射呢啲咁样嘅死光啊，呢咁样嘅death ray 咧，哇，就嚟去摧毁周围嘅嘢啊，咁啊，咁啊，我哋派嗰啲军队去咧，完全冇效啊，咁啊，啊死啦！佢一路蔓延啦，咁啊，咁但系咧，佢系完全当系新闻， 哇，真系 咁报道啊，系咪吓死人？1938年，咁当其时真系有人听到咧，信以为真，佢估唔到，发梦都估唔到啊嘛，系咪？就系系嘅，即系开玩笑啊，呢个啊叫 Hoax 啦吓，即系 H O A X 啊，就系一个闹剧，一个开玩笑。有人真系咧，即刻咧叫做冇鞋就玩劇走嚇，收拾細軟咧。你知即係美國當時好多人都開始有車啦嚇，即係稍為有錢啲啦。1938年就唔係個個有嘅，好多人總之咧就已經係即係佢聽見嘅新聞嘛，喺嗰度附近啊嘛。雖然佢又睇唔到又聽唔到，但係佢可能都係隔得遠啦，係嘛？咁佢但係佢可能嚟緊喎，咁啲人就個個喺度逃亡。 哇！ 逃亡咁啊，後嚟咧就發。即是他就去到差不多三分之二的節目之後呢先至講其實剛才我哋嗰個呢 是 講下笑嘅啫，大家唔好認真咁。哇，幾大鑊啊！呢單嘢1938年啊，如果你又讀過傳播學嘅咧，傳理系咧嚇，其實你一定聽過呢個故仔嘅，因為係好出名嘅。1938年呢個即係超級惡作劇。 哇！ 今時今日冇人再夠膽， 好危險嘅。 咁啊真㗎，其實好危險啊，因為喺中間，譬如真係有人心臟病發，有人撞車出咗事，咪邊個負責先？係嘛？咁所以好彩嗰陣時咧，就冇乜大鑊嘢。